第三十一集，许苏在网上看见那封公开信后，当场跳脚，破口大骂韩建是脑袋被驴踢了的蠢货，不懂得给自己造势。律师这一行，业务能力和理论水平都在其次，关键还得靠名声吃饭。这么大的便宜，怎能全让庞胜男一个人捡去？ 他没占我的便宜，本来也是你的功劳啊。 韩建心宽，嘿嘿傻乐，丝毫不计较这点个人得失。 我师父特地让我代为转达，你要是在军汉干的没意思，就算不愿意来我们所，只要过了思考，他可以直接收你为徒。 何祖平提供了一条貌似可行的出路，但道窄且险，他是真的没有勇气。何祖平及其弟子被故意迟缓年检，甚至不予年检是常有的事儿。他太像公权力的一根肉中刺，论职业风险与政治风险，远远超出傅云县。许苏悻悻然于自己的缺乏勇气，多嘴问了一句： 你师父那么厉害，怎么还要收我一个菜鸟当徒弟？留不住人。 韩建叹气， 特别是有能力的那些都留不住，这年头谁想当何祖平啊，人人都想当傅云县。 然而许苏想当何祖平。回家之后，许苏一鼓作气把曲灵案的辩护词也给写了，将案子的疑点与程序违规处一点点的拆散，比如曲灵签字认罪时写的基本属实，基本二字被擅自划去就不合法，又比如跟公安一同讯问曲灵的还有后来为曲灵进行精神鉴定的心理医生也违了规，如此罗列十来条，光是数量就足够引起法官的重视。其实把案子的脉络梳理清楚之后，准备辩护词这活计就基本上落不到他身上。两位代理律师韩建与庞胜男，据许苏了解，他们的笔头都不错，但他喜欢写。军汉所里有些律师的案子，他若知根知底，便也偷偷摸摸的写，有时甚至比对方最后成交法院的更漂亮。写了就存着，奉早龙章的也不会炫耀，就给自己留个念想。曲灵案的辩护词一气呵成，许苏仍觉得手痒，趁着最近干劲十足，于是又写了一篇十一只猪引发的血案，匿名发表在了网上。2007年出台的枪支鉴定标准是在十一只猪的身上实验完成的，但人能跟猪比吗？许苏质疑枪支鉴定标准不合理。一篇法律人的观点文章写得跟檄文一般，洋洋洒洒妙语连珠，自己都觉得自己干得漂亮。许苏回到军汉，本想向傅云县汇报案件的进展，又在门口撞见了蔡平。许苏原以为对方是在短暂的入院治疗之后，又锲而不舍地来为儿子申冤，准备耗在军汉所的门口打持久战，没想到蔡平表示他明天就要走了。他的嗓子基本哑了，瞧着瘦骨嶙峋，病容惨淡。蔡平向许苏表示自己不是来哭闹上吊的，何祖平的那位叫韩建的弟子已经接了他的案子，他今天来不求别的，只盼着能替狱中的儿子跟傅大律师讲上几句话。文俊适时出现，用复杂的眼光提醒许苏别逆傅云县的龙鳞。许苏自然看懂了文俊的提醒，他也没那么大胆子忤逆傅云县的意思，但他想了一个主意，圆满解决的曲灵案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他完全可以充当韩建的幕后军师，在傅云县的提点之下，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案子办了。不得不说，何祖平不愧是行辩名律，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被何祖平夸了一通之后，许苏很有些飘飘然，英雄才被英雄惜，他这会儿也有了点英雄的感觉，胸中意气激昂，就想干点大事情。收下了蔡平的申诉材料，许苏把人安抚回去之后，又把那厚厚一大沓资料全收回了自己的办公室。曲县救国也是救，关键是怎么不着痕迹地套出傅云县的办案思路。许苏正为高化案冥思苦想，没想到傅云县却先一步找了他。许苏踏进傅云县的办公室，发现文俊也在，正一脸愧疚地望着自己。许苏心里冒出的第一个想法就是， 张无忌他妈说的没错，越漂亮的女人越不靠谱，这个女人回头就把我给卖了。 文俊不是故意泄露许素插手了高画案这件事的，但傅云宪既然问了，他就不能不说。傅云宪问许素， 网上那篇文章是你写的？ 对方指的应该是那篇十一只猪引发的血案，这种案子没有强奸案、杀人案那么夺人眼球，没在普通网民间溅起多大水花，反倒被专业的刑事辩护网纷纷转载，业内反响强烈。有人说这篇文章像极了何祖平的手笔，有才华有风骨。许苏点头承认，不敢出声是因为有些欠了。傅云宪该是生气了，他当然会生气，谁都知道蔡平是何祖平介绍来的。 徐凌的案子是你走运，别以为无罪辩护这么容易。 傅云宪叫他过来是为了骂他一顿， 何祖平的案子你少跟着瞎掺和，即使公安部的鉴定判决不合理，那也是国家法律许可的标准。一个案子律师不从证据程序法理上着手，而妄图以一己之力改变国家法律，这是最愚蠢的行为。 许苏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发现网上的文章已经被全部删除了，应该是文俊联系网站做了些公关。他气羞羞地在网上找了一圈，发现所有的转载一篇不剩，心里怨怼不已，觉得这老流氓实在是太不地道。专员小贾这时候来撞枪口，砰砰砰地敲响了他的办公室门。 交代你的工作干完了吗？没干完就别来烦我。 许苏没好气地嚷道。 对不起啊许主管，我是来辞职的。 小贾把一封辞职信放在了许苏的桌上，腼腆一笑。 我报名思考了，打算好好在家备考。 许苏愣住，继而恍然大悟，今天是这届思考报名的第一天，也是他这学历能报考的最后一次机会。无视许苏的不快与不满，下班前傅云宪让文俊传话，让他今晚跟自己一起去见些朋友，顺便唱唱戏。说起来傅大律师还真言出必践，这房子的产权证上虽然还没加上许苏的名字，但一直为他留着一个房间。平日里傅云宪外出办案，若不带他同行，他便会大大方方地住进来，美其名曰替人看家。许苏那个房间的衣柜里就收着数件戏服，项羽的黑色软靠，曹操的红色蟒袍，还有虞姬的一整套内衣、裙子、斗篷。傅大律师喜欢什么便专精什么，他喜欢做菜，便能请米其林餐厅的大菜师傅上门传教。喜欢唱戏，家里便各色行头样样俱全，有些甚至是已故京剧大师们登台时亲穿的戏服，也不知怎么就被他收进了柜中。